纯净注入我本谢的灵魂，获取生命的青春。 皮，给你 活宝。

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谁知他 匆多自重，他是玻璃宝钗我拜不不不明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Yeah. 此英台也红海才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粤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